的声音。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关注执行案件的故事。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跟大家来介绍海淀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呢，是长途奔袭近千里执行山西的一个水上乐园的案子。这起案件执行的标的很大，而且这个水上乐园的面积也很大，而执行法官们从开始执行到最后案件呢成功的得以执结，在当地仅仅花了一天的时间，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这背后法官们又付出了怎样的辛苦？在案件执行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惊险的情形发生呢？我们在这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请到法官跟大家来具体介绍。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二庭的李震法官。李法官您好。 啊，你好。嗯，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呢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一起哈，咱们这个驱车2000多里啊，1000多公里，顶着这个高温啊，到这个山西的运城是吧？ 对。 执行一个水上乐园的这样的一起案件。那么这起案件是由一个咱们审判厅的一起这个合同纠纷而引发的一个执行的案件啊。您先把这个合同纠纷说一下，当初是怎么一个纠纷啊？谁告的谁？最后是一个怎样的判决结果？ 这是一个执行案件，这个执行案件这里面的申请人是咱是位于北京的一个科技公司， 嗯， 然后被执行人是位于山西运城的一个水上游乐园公司。嗯， 这俩公司因为隔着这么老远，怎么就牵扯到同一个案子里面？ 就是这个北京的科技公司和这个山西运城的水上游乐园公司呢， 嗯， 他们之前签了一个合同，签合同就是由北京的科技公司售卖山西运城游乐园这公司的门票。 哦，卖门票。 对，卖门票。 哦， 但是在这个合同履行过程中就是双方出现了纠纷。 嗯， 出现纠纷了，然后后来双方诉至法院。 嗯， 诉法院我。 谁告的谁？ 是北京科技公司告的是山西运城水上游乐园公司。 哦，是这个门票卖出去了，这个没给钱呢，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就是当时这个北京科技公司呢， 嗯， 是先给这个山西运城游乐园公司先打了100万那个预付款。 哦， 预付款后来在就是合同履行过程中，然后那个山西运城游乐园公司出现了违约。 嗯， 违约之后这个北京科技公司呢就要求 就解除合同，然后返还这个预付款。然后海淀法院的判决呢，就是判决这个山西运城公司返还预付款73万多元。因为那个20多万元当时是已经是以门票的形式卖出去了，就剩下的这个70多万由这个山西运城这个水上游乐园公司返还这个北京科技公司。 也就是这起案件实际涉及到的标的是70多万。 对对。 是吧？ 对。 案件判决之后，这个山西运城这个水上游乐园哈，它就并没有主动履行，是吧？ 对对。 后来就进入到一个强制执行的这样一个程序当中来了。 对，北京科技公司是在17年10月9号申请的强制执行。 那么在进入到强制执行之后，咱们的执行法官接手了这起案件以后，在查询这个山西这个水上乐园相关的这个财产啊相关的线索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发现呢？ 就是当时我们就是立案之后，然后法官就是通过北京高院和最高法院这个网络报查系统，网络那个查控系统进行查询，就是未发现就是这个被执行人就是山西运城这水上游乐园公司名下那个车辆、房产还有存款都没有。但是同时就是法官发现这个被执行人这个公司啊，只要是有那个诉讼纠纷的时候，他就会频繁的更换法定代表人，而且这个法定代表人呢也只是挂名的法定代表人。实际上的这个公司实际上是有一个韩某在实际控制的，他对外签合同是他本人去签，但是签的就是挂名法定代表人的名字。 那您刚才说他每涉及到一起案件就会更换法定代表人，也就是这个水上乐园不只有一个纠纷是吗？ 对对对，他在山西运城就有两起正在执行的案子。另外他之前这个韩某啊还因为这个也是欠钱，欠钱被提起过刑事自诉。 哦，还有刑事自诉呢。 对对。 那看来这个姓韩的这个人惹了不少官司啊。 对对。 那现在就发现他不停的频繁更换法定代表人，这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 就是他频繁更换法定代表人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因为他如果频繁更换法定代表人，就是给我们执行就带来一些那个困扰，因为我们就是没法确定谁是现在这个公司的，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是要对这个公司一些法定代表人采取措施的话，就是必须得确定是谁，这样的话他频繁更换的话，就是给我们就是找不到谁来负责公司现在的经营，找不到主要的负责人。另外这个韩某呢，说是他是实际负责人，但是也是现阶段没有是扎实的证据来证明，只是申请人给我们那个提供的线索。 那姓韩的这个人在这个公司当中他的职务是什么呀？ 他自从就是他自从是因为那个刑事自诉案件之后，他在公司就是不之前他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后来他当过法定代表人。 对，当过法定代表人。后来是只是股东。再后来就是因为刑事自诉这个案子，就是在公司没有不担任任何职务了。 连股东也不是了。 股东都不是了。 但是他还是控制着这个公司。 对，他控制着公司，他对外签合同都是他本人，都是这个韩某去签的合同，但是签的就是挂名法定代表人的名字。 这个一个企业他如果更换法定代表人的话，那么这个企业的工商登记的地址啊，包括企业的名称啊，未必会改变吧。 这个不会改变，它的名称还有那个实际的经营地都没有改变，它只是改变了法定代表人的信息。 那就算更换法定代表人，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那个水上乐园还在那儿啊。那咱们这个执行工作怎么继续进行下去呢？ 后来申请人就是给我们提供线索，说这个水上乐园公司在美团销售门票。 美团那个网站上是吧？ 对，在美团网上销售门票。然后我们就是去美团调查。然后美团也给我们回函，说是这个公司，这个以这个水上游乐园公司和美团直接签订这个合同。有，但是这个是在16年签的，而且这个合同早就已经终止了。这个双方也都不再履行了。但是这个销售现在在销售这个门票的是一个也是运城的一个旅游公司，旅游公司和 美团直接签订的合同，销售的是我们案子的被执行人，就这水上游乐园的门票。 哦，那这个旅游公司和这个水上游乐园的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同一个人吗？ 不是同一个人。 哦，他们之间没什么关系是吗？ 这个当时我们以为也没关系，后来然后去执行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水上游乐园公司和我们案子被执行人，他是说是水上游乐园公司购买了那个游乐设备，但是因为这个旅游公司虽然购买了设备，但是他没有这个经营的资质，所以说他就是把东西放在这个被执行人这个游乐园去经营，由他去，双方之间有一个那个协议，但是这个协议呢，也只是一个口头的协议，不是书面的。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主。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新闻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哎，那这起案件现在进行到这里，接下来怎么办呢？ 就是因为我们查的没有什么财产，另外他在美团上虽然是销售这个门票，但是因为这个旅游公司和美团签的，当时我们是查不到这旅游公司和这个被执行人什么关系，所以说我们不能直接的冻结扣划在美团上他们的销售的门票的收入，而且他这个游乐园公司呢属于季节性经营，他一般的话就是在七月份、八月份。属于它的销售旺季， 因为夏天嘛，天热嘛， 对、 大家比较喜欢去玩这种水上的项目， 对。之后的话，就进入九月份之后，然后基本上都不会，就生意就基本上就是很萧条了，然后再之后，然后就是整个游乐园就会关门歇业，然后等待第二年的夏天到来。所以说，当时申请人给我们提供这些线索之后，再加上这个美团的这些收入不能直接冻结扣划，所以说我们就决定就是亲自去那个山西运城，去进行强制执行。 哦，这是在什么时候？ 强制执行的时候是在这个准备工作是准备了大概将近两个星期，决定去的话是在2018年8月9号。 哦， 8月9号去的。 因为如果这个一般情况之下，比如说法院的执行的案子如果是在北京的话，那么去就会相对来说方便一些，是吧？ 对。 而且呢一次去查封就是没有查到什么线索，那可以再去一次。 对。 是吧？ 对。 但是呢这个水上游乐园是在山西，那去一次毕竟会耗费很多的成本和时间。 对。 那么是不是咱们就希望去一次能够尽量的能够发现一些线索，尽量的能够有所收获。 对， 因 为这个异地执行啊，而且是从北京到山西运城大概有两千里， 就一千公里左右， 就是这种异地执行呢，一方面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成本非常大，我们就想本着一次性解决，另外风险也非常多。 为什么呢？ 因为执行风险，异地执行的话，因为一方面是这个水上游乐园占地面积非常大。 哦，有多大大概？ 它大概的话有个几十亩地吧，而且在外地的话，因为还可能它涉及到一些就是有可能出现那种抗拒执行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这个院里局里都非常重视，然后专门在我们就是为了这次执行，在我们执行局内部成立了一个运城执行临时指挥办，然后由我们的院主管副院长，贾博言任那个执行局的任这个总指挥，然后我们执行局的局长马明鹏，执行局的副局长毛金哥，毛金科，然后任那个副总指挥，然后这次带队的就是由我们那个执行二厅的厅长沈金军带队，然后承办法官韩强， 还有另外一个法官崔少辉，还有我，还有法警十几名，还另外还带了央视的记者，总共20多人，然后开了3辆警车来到运城。 是开车去的哈，为什么不选择比如说坐其他的交通工具？ 因为他那个占地面积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开车的话就提高我们的这个声势，提高我们声势，因为在声势上要给被执行人以震慑，另外一方面就是开车的话，因为这个人去的比较多，开车的话可能就是更降低一下成本 啊，对， 因为你要是坐飞机、坐高铁的话，可能就是成本更高一点， 对，其实反而更高一些， 对 是吧？ 对， 因为跑这么老远去执行，是不是有必要和当地的法院啊，或者说是当地的一些其他的司法机关提前沟通一下他们能够去给咱们海淀法院的执行庭的法官带来一些协助呢？ 就是当时我们就是成立就决定去运城指挥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局里，然后通过院里，然后和当地法院就取和这运城当地法院就是取得了那个联系，当地法院也表示将大力配合，到时会给我们提供2辆警车，5名法警，然后配合我们去执行。同时呢，我们也和那个杭州下城区法院还有那个深圳南山区法院也取得了那个联系，因为现在这个微信、支付宝，在这个就是不管是这个游乐园啊，或者是那个饭店啊，都现在都应用的非常普及，普及就是我们就希望就是能够实时的能够查询到被执行人在这些那个他比如他在他游乐场所有贴那种支付宝那个收款码或者是微信收款码，我们就想能够实时的查询到他这个交易的信息，然后为我们就是下一步然后执行，然后就是找到一些线索吧。 所以和这个杭州还有深圳的区的法院联系，就是说阿里巴巴的这个所在地是杭州的那家法院的管辖， 对。 然后呢，深圳腾讯的这个公司的注册地是深圳的南山区法院管辖， 对， 是吧？ 对， 并不是说那儿有也是涉及水上公游乐园这个案子， 对，就是保证这个就是他们那个交易信息，水上乐园通过网上交易信息的一种实时查询。 那这两家法院给了一些什么样的回复呢？ 当时我们就是也查询到一些信息，但是他线下的这种支付啊，就当地的去游乐园买门票的话，直接在他那个景点进行扫码支付的很少，他们主要是在美团上。主要是在美团上进行的购买，因为美团上的话就是更便宜一点。如果在线下在景点就是扫码支付的话，会稍微贵一点。 要贵点是吧？ 对。 那现在咱们就是在今年的2018年的8月9号就赶到这个山西运城了。咱们全程大概花了多长时间？是现场到了之后马上就执行呢，还是说再进行了一些这个策划呀、准备呀、安排呀，然后再去的呢？ 我们是去的话花了大概是10个小时左右。从北京到山西运城大概花了10个小时左右。然后去的话，因为我们是当天是5点6点的时候从北京出发的。到的话 是早上5、6点。 对。到的话基本上就是下午的话4、5点了。到的第二天之后，我们就是和那个他这个韩某，就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韩某联系。但是韩某呢，他一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呢，就事后我们就据知情人透露啊，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就立马就是开车溜走了。因为我们当时是想就是找韩某，然后就是和申请人双方坐下来能谈一谈，看能不能达成一个还款计划。然后但是呢，韩某就是怕我们对他采取强制措施，然后接到电话之后知道我们来了，立马就是开车溜走了。 那当时咱们给这个姓韩的人打电话是告诉他什么？说我们已经到云城了， 对， 咱们要谈一谈是吗？ 对。 找不着这个韩某这个人了，接下来执行怎么继续进行呢？ 我们当时是本着就是如果能谈更好，但是你像这种韩某这种态度，他肯定是为了躲避执行，躲避执行，那我们只好再是就是第二天，2018年的8月11号去他那个实际经营地去进行那个现场签证执行。因为当天是那个周六，周六刚好是那个而且是8月份也是营业的旺季，所以我们为了尽量的 减少对他那个生产经营的影响，同时呢也想再为双方争取点谈判的时间。 嗯， 他们是10点开门营业，我们就是8点就到他营业场所去执行。 扑朔迷离的案件， 次是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我一瞬间往那渠道上挖着，往那逛了一看，一刀又砍了几刀。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案件在现场具体执行的过程当中又发生了怎样的情况呢？这起案件最终又是如何执结的？这么大的标的是不是一次性就执结了呢？我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继续为大家介绍这起案件，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即将收听的是档案。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禁区，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Lily